正因為觀世音菩薩咧，佢有大大威神力啊，多所利益，就係為我哋啲眾生，不論佢有乜嘢，都可以求佢嘅。咁啊，所以我哋咧應該要心念，就係話喺個心嗰度念出嚟，千萬咧就唔好個口念。嗱，我哋要讀經文要知道啊，因為佛咧就冇講啊，佢話自故眾生常應口念啊，佛咁講。但係我哋咧就唔係聽佛講喎，佛係教我哋心念啊，我哋就唔係，我哋就時時都係口念。我哋口念點樣咧？個心咪念乜嘢咧？口就念菩薩嘅聖號，個口嗰個心咧就打妄想，所以啫就係唔得感應咯，係咪？佛就係教我哋喺個心度念。咁我哋心念點啊？我哋識唔識用心念啊？嗱，用心念咧就唔係用個口念出嚟嘅，念出嚟咧就為之係眾啊。咁眾一種咧就係、是，如果呢個念字旁邊加個口字咧，咁就為之係念。咁佢而家咧就只係一個金同埋個心啫，就係金心就當下，當下念念都係觀音菩薩嘅聖號。咁我哋時時喺個心念咧，咁啊必然咧就會去咗我哋啲雜念咯，又去咗我哋種種嘅妄想咯。咁我哋嘅心咧就回復清淨啦。咁我哋嘅清淨心一現前嘅時候咧，咁啊同菩薩嗰種感通啊就非常之吻合啦。咁我哋心念要學到乜嘢咧？學到點樣念啊？好似我哋念仔女咁樣啊！我哋通常掛仔女點樣掛法㗎？嗱，我哋念菩薩嘅聖號，念佛嘅聖號咧，都要好似念親人、念兒女咁樣念法，咁先至為之心念。我哋大家有冇試過啊？嗱，仔女離開自己嗰種心心掛念啊，嗰種念法啊，念住佢，佢而家又唔知做緊乜嘢咧，佢而家又唔知點咧，佢知有冇啊？煲下啲湯水飲下咧，咁樣，即係離開自己咧，就會掛住佢，係咁樣啊。咁啊，仲有一種咧，就話、是。情人互相追緊嘅時候啊，嗰陣時嗰種掛法咧，我相信仲犀利，仲犀利過父母掛兒女嗰一種咁嘅情。咁啊，即係兩雙方面喺度未肯定到底拉唔拉埋天窗咧，咁未係咁嘅程度嘅時候咧，嗰種掛法啊最緊要啦。掛到點樣啊？我哋中有本愛情小説啊。崔恩恩同呢、這個嗰、那個邊個啊？張生啊！哇，原來大家都咁熟嘅，你知唔知道啊？自從一見咗之後啊，你知道嗎？茶裏也有他，飯裏也有他，就係、是、咁樣掛法，掛住對方。咁呢一種咧，就係、是、叫做心念啦。你睇下梁山伯同祝英台，佢哋嗰種情形咧，就係、是、心念咯，就係、是、心心念念咁念住對方，咁係用咁樣嘅情形嚟念嘅。咁咧呢個就叫做心念。嗱，舉個例子咧，俾大家明白，我哋念佛念菩薩唔得到感應，原因係乜嘢？係口念冇用到個心念。咁而家咧舉咗個例子之後，我哋明白咗念菩薩應該點念啊？係心念啦。念到咧，將我哋要掛念嗰樣嘢轉咗去念佛、念菩薩，咁就得啦。呢、這個感應力就非常之大啦。我哋要明白呢個道理。咁啊，佛就教你應該要用個心時時咁樣念咧，我哋就得到好多益處。所以佢就佛就話咧，多所饒益啊嘛，係嘛？饒益我哋眾生咧，就係話菩薩佢冇著數噶。但是你们众生有苦有难有求，要求什么呢？他都会满你的愿的。那这个菩萨就是他发了个愿要饶益众生，所以他有这个愿力就有这种神力。那我们听了之后呢，就记住这种好处，我们就照行就是了。跟着观世音菩萨呢，他就讲了，他若有女人切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咁呢一種咧就係人之常情啦，喺度拉咗天窗，結咗婚啦，咁啊開始要求仔女咯喎，咁啊大多數咧雖然話唔好重男輕女呢啲口號嚟啫，咁啊實際上咧個個都中意男仔嘅， 都要有个男丁先，有咗个仔定咗啦，食咗个定心丸，然后生女，有就有啦，冇就算啦，咁样，人都系咁样嘅。咁如果你生咗一个有福啊福，大家谂谂都系乜嘢呢？福第一系钱啦，系咪啊？嗱，其实咧福系好多噶，健康都系福噶，安乐都系福噶，好多种都系福。即系一个人咧安乐自在，呢个就系福。有健康冇病痛就系福。咁啊，唔系话净系有钱就系有福嘅。咁啊，有钱就更加好啦，系咪啊？咁啊，又有又有德，德系乜嘢呢？就系、是、社会嘅标准道德，即系做人嗰种应有嘅礼貌啊、礼仪啊、嗰种风气啊、好嘅道德啊，咁都有呢、这个就为之德。咁啊，仲有智慧喎、啊。嗱，如果智慧咧，一个人有智慧，如果冇福咧，佢永远咧都唔会发达嘅。虽然嗰个 IQ 系好好啊，但系佢因为冇福咧，永远都系好辛苦去做，始终都系两餐或者一松，咁啊冇咩松动钱。咁呢啲咧就系、是、有慧冇福。如果有福冇慧嘅话咧，咁啊会唔会好咧？有福冇慧，有咁样嘅情形噶喎。咁佢有福嘅时候咧，都会好啲。好啲就系点样咧？系嗰啲人帮佢搵钱啊，佢只系挂个名做董事长，咁啊底下嗰啲员工咧个个都个头脑一流嘅，揿个揿表打咧，咁啊每日咧有几多钱收入噶啦，咁佢就唔使去做嘅，咁啊使做咧，咁佢就福头福脑咯，咁啊然后嗰啲钱咧就有脚咁样行入个屋企啦，嗱都系纯粹净系福啦，就冇智慧啦，咁啊。假如你生咗一个又有福德又有智慧嘅仔嘅话咧，咁你就唔使担心好辛苦啦。咁啲女仔咧，仲要世上最一流最靓嘅女仔排住队去你屋企度，咁你又唔使担心呢样嘢。如果有福德有智慧嘅男士咧，咁啊加上咧喺呢个社会度行出嚟咧，好标青咁样咧，咁啊啲女仔啊一定系追埋嚟嘅。咁如果系切肉求女啊，女如果生咗个女仔咧，呢、这个女仔要点样呢？如果你求菩萨嘅话，菩萨就会送一个咧端正有相之女啊，叔值得佛众人爱敬。嗱呢一个咧就最紧要啦。如果我哋净系有相啊，净有呢个相啊，唔得端正咧就唔得噶。嗱呢个相咧系点样咧？系叫做八字生入女啊。嗱，我哋人咧，人人都有个相噶嘛，唔会冇相噶嘛，系咪？咁但系相之中咧，有啲人一望落去咧，就非常之端庄啊，好端正噶嘛，好襟睇啊，睇落咧，睇落越睇就越中意，越系得人敬佢嘅。嗱，呢啲咧就叫做有相啦。咁如果净系有貌咧，净系一个美色咧，咁佢呢个人咧，可能佢个八字又唔够正啊，咁啊会做乜嘢咧？会有一种好似好贱嘅职业俾佢，你睇下去睇下嗰啲啊，就做嗰啲风尘女子啊，嗰啲风尘女子啊，个个都靓啊，即系如果你唔够靓嘅话咧，就去做唔到呢个职业，系咪啊？咁你睇下历史上几多系啊嗰啲名妓啊，叫做名妓咧，个个都靓，靓到咧皇帝都想去揾佢嘅，咁呢啲咧就叫做冇相啊。同埋只有是一个美色，就不得端正啦。嗱，咁如果你求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咧必定会送一个端正有相嘅女俾你。咁啊，仲要叔值得本喎。叔值咧就话叔生已经值咗呢个福德因缘喺度，然后佢先送呢一个人去你屋企度做你个女。咁啊，你求嘅时候咧，菩萨就唔会话立乱。是你的仇家都捉过给你，那就是累死你而已，绝对不会这样的，一定是要有恩，还有呢是你求菩萨，菩萨一定会送一个呢来到你这里会报恩，对你好好，那啊令到你呢会很安乐的。那在我们这个人间里面呢，很多是这些这样的情形，求菩萨送给他的仔呢非常之好养，又乖，读书啊，唔使理佢噶，佢自己咧每年都考得好好噶，咁啊又唔使揾补习先生噶， 这个呢，如果我们在座其中有的呢，心中有数了，哪一个仔是求观音菩萨求回来的呢？这个仔一定是不用理他，他自己呢很乖很生性，读书又没什么病痛，咁啊成绩又好，然后行出来呢个人又端正，咁啊去找工作呢又容易，样样都好顺的。咁呢一个呢，在座如果有咁嘅人，有咁嘅例子呢，就心中有数啦。咁啊呢一度呢就好似漏咗一样嘢喎，漏咗乜嘢呀？嗱，佢即係求仔又有仔，求女又女，咁啊漏咗一样嘢呢，求夫得夫，求妻得妻喎。咁啊呢部经呢就冇讲，但我哋人要㗎嘛，係咪？人世间啊，呢一个就係主题嚟㗎。因为自从有历史啊，你睇下孔夫子啊篇落诗经呢，第一篇佢就係讲全诗嘅，讲呢个爱情嘅诗嘅。我记得两句啫，苗条淑女，君子好逑啊，答埋前面嗰两句呢，哇，大家都全知嘅，原来咁就唔使担心啦，个个都识得爱情，个个都识得谈恋爱啦，因为一首先呢就读咗全诗啦嘛，係咪啦。菩萨呢就话俾我哋听，我哋好多人啊好想搵老婆，但係呢个姻缘未到嘅时候，咁啊过下一年过下一年就冇辦法遇到心量嘅人，咁啊遇唔到点啊急啦嘛，係咪，咁啊年纪就过啦，咁啊到咁上下呢，咁啊即係睇见大家咁高咁大嘅同学都结咗婚，啲仔女都读书啦，自己仲未有，你话系咪急先，係咪？但係又唔想立乱个搵个喎，搵一个呢成日系要打麻雀嘅，屋企又唔理嘅，俾家用佢又输埋嘅，呢啲我嚟做乜，係咪？所以呢，一个有思想有文化教育嘅人，佢会呢嗰、那个选择佢个要求就会高啲啦，唔会立乱搵一个。咁所以呢，但係未遇到嘅时候点呢？心急嗱，唔使急，你由而家开始，你唔使听我讲经啊，而家就念啦。南无观世音菩萨，我想求一个贤淑嘅妻子。你而家就开始求，咁就必然咧，你求到咁上下啦，就有一个机缘俾你遇到嘅，必然系咁嘅。因为菩萨唔会讲妄语嘅。嗱，点解唔好加落去噶？求夫得夫，求妻就得妻呢样嘢咧？喺《楞严经》里边，观世音菩萨25圆通报告佢哋嘅修行法门，呢个系观世音菩萨。他自己讲出来的，他就满众生的愿嘛，那其中就是说求妻得妻，求子得子，子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女人呢较为矜持，哎呀就算是很恨都好了都不敢讲出来的，那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就很识做的，很识的，所以他就转了一个字眼，他就求子得子，他就 不是说求夫得夫，这个求夫得夫是我跟他转的，因为我怕大家听不明白嘛。事实上有很多女仔，因为现在这女仔太叻了，太叻的时候事业心重，变了找男仔又艰难一点，因为她本身有这样的条件的时候，她找男仔是不是要找回跟她这样有这样的 quality， 是不是？因为呢咁样嘅时候呢就比较难啲啦，咁男仔呢争下气啦，叻啲啦，係咪？咁男仔呢又要争气，就係话你本身要有男仔有大丈夫嘅气概，仲要呢工作有能力，仲要呢就係话呢个 IQ 啊要醒啲。咁因为我曾经係见过有啲人呢，就自己唔够老婆叻，佢竟然搞到自己神经衰弱啊，神经衰弱呢严重到去自杀啦，你哋有冇听过咁样嘅例子啊？有咧，係啦，所以令我諗到呢英女王嘅丈夫最伟大啦，係咪啊？每次都企喺个老婆后面，英女王呢咁多人去奉承佢，佢自己呢默默咁样无言企喺旁边，好似一个侍者咁样侍候住佢，这个男怎么忍啊，是吧？但是呢他能够没事，他能够呢对这个英女王非常之好，那 他, 佢咧係亡夫嚟噶嘛。咁但係因為咧喺社會喺呢、這個喺政綱裏邊，喺佢哋嗰個制度裏邊啊，佢老婆係大過佢噶嘛，係嘛？所以咧，佢即係可以忍受呢樣嘢，唔介意。咁啊，寧願咧翻到皇宮先，我大嗰陣時即係冇問題啊嘛，係嘛？冇人見到啊嘛。佢嗰、那個嗰、那個正體咧，一定係女王大過佢噶嘛。咁啊，但係我哋唔係女王，唔係皇夫，係普通嘅社會嘅人士。咁啊，但係咧，如果個老婆叻過自己，嗰份工又高過自己，佢個收入又高過自己，佢就唔抵得啦。唔抵得咧，搞事啊，成日都成日搞事咧，搞到自己要睇精神醫生啦。又有一次咧，真係走去自殺，又殺唔到喎，又救得翻。咁你又死啦！一個家庭受人慘無咁樣點過啲世啫？係咪？其實老婆都唔介意，咁你咪算咯。做乜要咁樣自己過唔到自己呢？係咪？揾嚟衰，揾嚟苦嘅呢啲人。我哋做個男士呢，千萬唔好咁樣。我哋唯有就係話努力叻啲，咁就算呢叻過個老婆都好啦。你覺得我最有福，要咁樣諗。因為老婆叻過自己呢，自己好舒服㗎嘛，係咪？乜都佢做曬喎，係咪？哇，家務又搞到掂曬，佢就喺度嘆電視，然後煮好曬，佢又開定飯台，開好曬啦，佢就坐埋去食，咁就幾好係咪？有乜所謂呢？其實我人嘅心理啊，好多嘢苦呢都係過唔到自己個關嘅啫，如果過到呢就應該冇事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呢，你要睇下老婆雖然好多好多叻，但有一樣唔夠你叻，個唔夠你好，係咪？咁你咪好好地做你個家頓咯，去立樹頭啊，去斬樹枝啊，咁樣咯，係咪？咁啊平衡翻咯，冇嘢噶。咁個老婆又會欣賞你噶嘛？啊，我啊做啲冇力嘅，即係細細碎碎嘅事，你又做啲大事嘅。咁個老婆咧就恭敬翻，咁啊大家互相敬愛，咁啊互相欣賞啊，欣賞佢嘅力，你又欣賞佢嘅。嘅巧同埋個慧咁，咁啊大家互相欣賞，用乜嘢過埋啲世咧？係嘛？唔好搞咁多事，真係咧！我哋世間咁多慘，連政府要用咁多社工嘅人員去輔導呢啲人嘅心理，呢啲咧都係自己過唔去，去搞事搞到又自殺啊，又搞又搞嘅人咁樣，咁啊嚟到咧家庭唔安寧，社會亦都唔安寧，就係咁樣啦，係過唔到自己嗰關嘅。咁啊，如果我哋欠缺咗呢一樣嘢，未有丈夫或者未有妻子嘅話，咁啊由而家開始就好求啦。咁啊希望咧求到一個禮拜就即刻就有一個出現，咁啊快快脆脆，唔想啊？想唔想啊？想，應該係好嘅，唔使怕醜，因為呢啲咧呢一樣嘢咧。人之常情啊嘛，呢個兩大主題嚟噶。嗱，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矣。呢個咧就係、是、人生嘅裏邊嘅兩大主題嘅。其他一切嘅嘢咧，都係為呢兩大主題服務噶。咁啊，因為我哋仲要喺呢個社會度做事啊嘛，唔可以要你哋一學佛一文法，個個都剃光個頭啊嘛，係咪啊？冇理由咁噶嘛。啊，剃嗰啲咧就另一種嘅德。那些就非常之少的恩怨来的，那大多数呢都还要在这个社会上做事。那还有一样东西，不一定说结婚就不可以学佛的嘛，一样可以学佛。在花经里面讲，他说一切自生产业皆以实相不相违背。我们要明白佛他是很大量同埋很知道我们人的习性同埋这个社会的趋势，一切都知道。知道咧因緣唔成熟，唔可以勉強。咁啊，仲有你個債未了啊，你個冤家未了，冤家債未了啊，嗰、那個冤家始終都會移翻你嘅。咁你要受呢種報嘅。咁啊，所以咧，你快啲求就快啲移，就快啲報，快啲了咯，係咪？係咪咁啊？哇，都好甜啊！咁我哋咧明白咗呢種道理之後咧。唔使怕醜，因為呢個係人之常情嚟嘅。如果我哋冇飲食、冇男女呢樣嘢，呢個社會就唔存在㗎啦。 这个已经是不是一个物质的社会了，是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就可能就只有一种能量，只有一种 是非物质 的世界，就变成这样了。因为我们这个呢地球就是物质的世界，这个社会呢就必然是这样的。我们呢就不要怕丑，观音菩萨既然开了这张单出来呢，这张支配他开出来呢就一定兑现的嘛。所以我们不妨的求就是了。佛呢就再讲了，他说呢叫一声无尽意菩萨，他说观世音菩萨就是有这样的力，他说有如是力了。他说若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福不唐捐即是怎样，你所拜所求绝对不会白做的，一定有你这个效果，一定有这个福报，一定有这个效果而来的，不会白做，所以叫做福不唐捐。咁你个福德咧就一定有喺度嘅。咁啊，嗱，你谂下，我哋啊要去睇医生嘅时候，都要俾$10诊金啦，系嘛？咁我哋求观世音菩萨咧，唔使喎，$1嘅诊金都唔使嘅，仲要求嗰样有嗰样嘅。咁啊，仲咧，我哋有好多嘢咧，就唔想俾人知，静静鸡喺个心度求嗰啲嘢最好啦，冇人知嘅。咁我睇个心就动，对观音菩萨求，咁啊菩萨咧渐渐咧静静地咧就会加俾我哋，就令到我哋咧满我哋嘅愿。嗱，咁以上呢一段经文咧，以上啊由开始至到而家为止咧，就叫做乜嘢咧？救七难，解三毒，满众愿。呢个咧就系呢一段经文，即系由呢度开始至到一开始嗰阵时嚟到呢度为止。那個主題呢就是救七難解三毒滿眾願，就是這樣了。他佛呢就雖然講了、求女求仔這一些這樣的願，但是我們還有很多願的嘛，還有很多什麼願呢、細屋換大屋呢都是願來的嘛，是不是？還有想換了架老爺車，那又是願來的嘛。那這一種呢我們可不可以求呢？咁咪要着量啦。嗱，如果已经有屋住嘅话，我哋又想揾间大啲，或者呢个区觉得唔够好，学校又唔够好，要去揾一个好嘅区咁样，呢一种咧就似乎系乜嘢啊？多于淫欲嗰类啦，系咪啊？即系唔系话男女嗰种淫啊，即系过多贪念过多系咁样。咁如果我哋安分嘅话，我哋知道自己嘅福去到边度，同埋自己有能力可以解决到我哋嘅生活，我哋嘅水平去到边度，我哋唔好多求啦。咁我哋安安分分咧，咁你就一定会得到菩萨慈悲加俾你，令到你平平安安。咁啊，求平安咧得唔得咧？得。观音菩萨咧就最紧要大家平安开心，冇苦恼。希望你哋咁样咧嚟过日子嘅。咁啊，求平安我哋可以求，即管求同埋尽量求，同埋求身体健康都可以求。咁啊，另一方面我哋要点做咧？就要食少啲肉，同埋咧要清下个口。到咁上下，我哋要净系饮果汁，用果汁嚟清我哋里边嘅肠胃，里边嗰啲垃圾。我哋嗰个苦脏啊，好多垃圾积满嘅。嗰、那個胃壁啊、腸壁啊、血管壁啊，都好垃圾。我哋到咁上下咧，飲啲芹菜汁、青瓜汁、蘋果汁，飲啲汁，咁啊唔好食肉，唔好食飯，咁啊清下裏邊嘅腸胃，咁我哋自然又會健康噶啦。咁呢啲咧，我哋又要自己努力，又要求菩薩，咁啊必然咧滿你嘅願嘅。咁呢一種咧，就係、是、佛就話俾我哋聽，菩薩就有咁嘅神識嚟啦。咁佢就話叫我哋眾生，佢話是故眾生皆應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啊，呢、這個真係好介紹啦。好在觀世音菩薩咧多都唔嫌多嘅啫。你話全世界仲要唔止我哋呢個地球，無盡星球裏面嘅眾生都要求觀音菩薩。你話觀音菩薩啊，少啲能力，少啲神通都唔掂，係咪啊？太忙啦！观世音菩萨是世上最忙的人，因为他要顾的事很多，不论什么人求他 都有咁嘅，所以就话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嘛，苦海常作渡人舟，就系咁样啦。咁啊，所以咧，佛又继续讲啦，佢无尽意啊，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福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和具衣药，于语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嗱，呢一段文字咧，就系、是、释迦牟尼佛问呢个无尽意菩萨。嗱，你哋细心研究一下呢段经文啊，释迦牟尼佛咧，我可以讲佢系广告专家嚟嘅，佢真系好叻。你睇下佢一开始讲一个大嘅话先，嗱，唔系话。我哋廣東人就講大話咧，妄語。佢呢個大話咧，大到我哋啲凡夫冇辦法相信嘅。大到咧，嗱，佢話六十二億恆河沙，六十二億啊，一條恆河嘅沙都唔掂啊，何況六十二億係嘛？咁啊，六十二億條嘅恆河，一條恆河嘅沙多到幾多？因為嗰啲沙咧，佢幼細到好似面粉咁樣嘅喎。咁啊，一條恆河嘅沙。都冇辦法去數，冇辦法知道佢嘅數目，咁啊何況六十二億條咁多嘅恆河裏邊嘅沙，咁每一粒沙就代表一尊菩薩嘅聖號。咁啊，佛同無盡意菩薩講啦，佢話有人念咁多嘅菩薩嘅名號，盡要啊，佢話福盡形供養，即係盡咗佢一生嘅一生一世去供養。这个供养呢就是四时供养，四时供养就是饮食呢、衣服、卧具呢，卧具呢就是要用一些好的床褥，那么这些就叫做卧具。医药呢就是医药，大家都知道了、不用讲了，衣服、饮食都不用讲了，这四种就是人必须的。那么来供养这么多的菩萨，咁你話呢一個供養嘅人啊，呢個善男子善女人，你話佢個功德多唔多啊？任你講啦，我就講覺得咧多到咧唔識講咁多，唔識講咁多咧，咁呢個咧佛佢就用一種對比嘅手法，跟住佢落嚟就講啦。所以無盡意菩薩佢話甚多世尊，佢話即係多到咧就用一個甚字，甚多講一聲世尊就係、是、咁樣。咁啊，佛咧就讲啦，佢若复有人啊，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二二人福正忍无厌，于八千万一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嗱，呢一段经文咧，就佛就用咗一个对比嘅手法，先就讲一个大嘅数目先，大嘅数目就多到咧。六十二億條恆河沙，咁多沙嘅數嘅菩薩，嗰個每一尊菩薩咧，你都用四種嘢嚟供養，四種嘅財物嚟供養呢啲菩薩，每一尊菩薩都受到呢四種供養。咁你話呢個人嘅福啊多到啦，計唔掂啦，生生世世都佢享唔盡啦，佢呢個功德同埋福德都會享唔盡。咁啊，但係咧，一定要調翻轉頭。就話如果有一個人啊，淨係念觀音菩薩呢個聖號，佢話或者一時禮拜，佢話乃至咧就話，乃至就話一時就唔係話拜咗一個鐘頭喎，唔係拜咗一個鐘頭，太辛苦啦，拜咗一個鐘頭係嘛？一時就話曾經有一時，即係你拜咗一下，或者拜咗三拜。嗱，我哋佛教徒咧，大多數都拜佛咧，最少都三拜嘅。你殷勤啲咧，你就拜多幾拜，但係最少拜三拜。咁就係話你咧，曾經有一個時期拜過一下觀音菩薩，拜咗之後或者念過觀音菩薩，佢亦都冇講話用乜嘢供養喎，即係唔使你用乜嘢供養，就係用一種虔誠嘅心，動一念心念。咁啊，見咗觀音菩薩，作一個掌，咁啊頂個禮，咁啊即係用目注視一下觀音菩薩。就以咁樣咁微小，仲要一尊，將人嚟對比咧，呢、這個人同嗰個念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咁多菩薩嘅人個福德同埋佢嘅功德，正等無異，平均一樣咁。